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嗯，这个夏天真的是足球之夏，是不是？ 嗯，对， 欧洲杯、美洲杯 你看 同时踢。 你看了哪个？ 我看了美洲杯，因为美洲杯都是早晨直播。 哦，合适合适。 欧洲杯吧，只有在小组赛的那么有几场，是在前半夜播 啊，对，12点， 大多数都是12点以后，要么是12点一场，要么就是3点一场。 对对对， 我记得只有在小组赛的时候有个别场次是在9点多， 太少 了，播过一场半场， 太少了。 因为现在就是熬夜呀，真的不是， 哎，你就说你 岁数的人， 哎， 能承受的一种负担了。 哎，但是我倒是觉得，有一些场次值得 啊，值得， 对吧？就比如说关键场次， 关键场次， 或者你看好哪个队？ 你不是那天晚上还看了一下？ 对呀，啊，强强联手的 那队。因为我知道你也不怎么喜欢足球，然后说你看球了，我还挺意外的。你看的是哪场？ 你想， 半决赛， 像意大利那场， 嗯， 然后英格兰那场， 哦， 还有，还有 意大利英格兰那场，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一场，我记得是 荷兰。 没有，瑞典， 瑞典， 瑞典，丹麦， 那 我都看了，因为人家比赛时间12点， 哦，你正好下节目， 哎，还可以看， 然后回去以后洗个澡， 哎，然后正好看看， 哦， 然后看看，喝瓶啤酒，然后顿足捶胸一下，就觉得对某一些队儿可能在势头上确实是战胜了对方，但是在运气上差一些。 哎，对，我觉得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是是 是, 是吧，就是永远让你有想不到的地方。 那当然， 就有那种怎么踢都不进的， 是 有那怎么踢都进， 是 是不 是, 是， 但是我觉得因为疫情，好多人也觉得看球不如往年有气氛。往年一到这个时候，我记得是在疫情之前世界杯，我们一帮人在丽都那边，丽都花园那边不是有好多那种露天的那种，大家在那儿看，我觉得一帮人看球和自己在家看球，真的是两回事儿。 那当然， 是不是？ 但是你想，就这个话题，就是在欧洲杯期间晚上上直播的时候，那也跟听众朋友互动啊，比如说，哎，这段时间您觉得什么样的下酒菜，什么样的酒最适合您看球？ 哦， 或者说您觉得在哪儿看球最有氛围？ 哦， 好多人都发信息，然后人就说了，啤的还是适合， 对，拉的战线比较长， 对， 是不是？ 你说不能喝白的 啊， 喝白的差不多了就睡了， 对，喝白的坚持不过半场， 是是是 啊。 然后人说，下酒菜哪个都成啊，对不对？只要不是大菜， 不是 都可以？ 什么叫大菜？ 大菜您不能说我 炖个肘子之类的， 对呀， 啊啊， 来个水煮鱼， 啊， 来个什么，那个就过了。 对对 对, 对， 那个在酒吧里不合适。但是你想，吃点花生米啊， 哦， 哎，吃点坚果啊， 对 啊，或者说实在到后半夜饿了，我来个三明治啊，这些都没问题。酒助兴，微醺合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说，哎呀，不行，自打结婚以后，老婆管得严，不让出去了。 对对对， 但是 啊， 我媳妇儿已经把我看球的所有的这些小零食都准备好了。 哦 啊，从啤酒啊到坚果到我爱吃的什么什么，摆一茶几儿 啊， 说了哪儿必去啊，老老实实在家看。 哦， 哎，说这种温暖或者这种管束，我觉得也挺开心， 也是那个。感觉有一点不接受也不行， 哎， 是不是苦中作乐？ 哎，对，就是也有一种打着引号的苦中作乐的爱。 其实还是想出去，是吧？ 嗯，对对。哎呀， 我们前两天打那个市里边的篮球联赛，有一场比赛给我们安排到了晚上8点， 合适。 我也觉得是合适， 对呀。 但是有几个人就说8点去不了，为什么？那个老婆说，回来都10点多了，然后你又洗澡又叮了咣啷折腾的，孩子还睡不睡了啊？不去。结果我们那场只去了4个人。 那酒坡下驴直接说，那我比赛这两天就不回去了。 哎，这个思路没有想到。老王就说以后也不用回来了。 那瞎了。 来吧，那咱们先来说说球的事儿啊。 嗯， 欧洲杯、美洲杯刚刚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嗯， 意大利战胜了英格兰， 嗯， 阿根廷战胜了巴西，而现在也是一个跟足球有关的日子， 就是今天。 哎，1994年7月17号， 嗯， 周六啊， 嗯， 美国世界杯决赛当中，巴西球星 罗 马 里奥， 哎，和意大利球星巴雷西在场上斗法，他们的胜者将成为首支四获世界杯的队伍。最终，巴西取得了胜利。最近，在英国 就是有一点不太和谐。 哎， 是 的，是的， 好多网上传那个视频，不是因为英国最后输在点球上吗？ 是 罚点球的那几个朋友， 嗯， 不是是黑人吗？ 哦， 他们就有一点种族歧视。 对对对，不好不好。 就我觉得球就是球，对吧？不要牵扯这别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咱们中国人民在看球方面， 嗯， 都还是比较理智的。 对， 因为好多大赛跟咱也都没什么关系，因为关心则乱，是不是？光看别人这个怎么踢，咱都能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什么时候咱们也让咱们的球队出去，让他们着着急，是不是？ 哎呀，那我就不评判了。 希望他们能好好努力， 是 对不对？ 是 啊，总有一天，我相信他们会行的。 哎， 啊， 还是看我们女足比赛吧， 也可以， 哎， 啊，都一样。嗯，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江苏的朋友吃啥都喜欢放点糖， 感受过吗？ 嗯，反正偏甜，这个我知道， 哦， 啊，包括，你比如说有的酱料， 哦， 面条。 都是甜的， 啊，偏甜， 嗯， 但是也不能这么说。你比如说，我去哈尔滨， 嗯， 人哈尔滨的小烧 烤放糖， 对吧？也放糖， 啊，这叫以糖提鲜。 哎， 但你吃不出甜味儿。 哎，是是是， 江苏那边是你是确实是能吃出甜味儿，包括上海啊， 有点齁。 嗯， 山西的朋友呢，吃什么都得来点醋， 哎， 爱吃点酸的啊。 对， 对对。 而东北的特色往往和大花袄是紧密相关的 哦。 正在进行的第18届长春车展上， 嗯， 一辆蓝宝坚尼， 嗯 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跑车，成为了车迷们争相拍照的焦点。 嗯， 这辆车贴满了具有东北特色的大花袄的图案，特别喜庆，一时间成为了场馆里超火的网红。 哎，你要说东北，还真的就跟这个大秧歌、大花棉袄。你想就能联系起来， 嗯， 好多的那个东北菜馆， 嗯， 他为了追求那个原生态的东北的那个状况， 就要情景再现嘛， 哎，墙上好多贴的都是那种花纹， 对，包括 是不是 包间不都是炕头的吗？ 对对对， 对吧？ 哎， 盘腿上炕的， 就那个感觉，我觉得一下就给你带到东北， 是是是， 是吧？ 但是，一提到东北菜，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锅包肉， 哦 啊，什么酸菜， 龙江菜系，人家 哎，是是是。但是我这两天新听了那个人家餐饮圈的朋友说的东北菜， 哦哦，大师给你介绍了， 哎，说完了以后觉得，哎，有机会可以感受一下， 哦， 就人家说了一个方向，说你看啊，就是。一说东北菜，不像有一些， 嗯， 你比如说，说那个啊，京菜， 嗯， 金菜， 嗯， 对吧？天津， 嗯， 啊，包括豫菜， 嗯， 那都是代表人那个地区的。 嗯， 可是东三省人统称， 对他们感觉一直没分开过， 对吧？ 啊， 人不说我这儿辽宁菜， 啊， 我也不说我吉林菜，都不分， 啊， 一说就是东北菜。 对对对， 东三省， 啊， 全算在内，这是一个感觉。然后再其次，说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相对来说自己的特点 啊。对， 哎，然后人说了，说比如说到了吉林，说吉林那边，你比如说会有那个凉面 啊， 哦，啊，对吧？ 因为挨着朝鲜， 是的，是的， 啊。 说但是人家现在新推出了一种面， 嗯， 叫。一筷子面， 一筷子面， 哎，就是因为原来 一碗就一筷子， 哎，就一筷子 哦。 说这样的话也不占地儿 哦， 哦， 吃着你还特过瘾 哦。 说这个特别好， 嗯。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说东三省小烧烤都特别好啊，对吧？ 哦， 你比如 锦州烧烤， 对吧？辽宁锦州烧烤， 嗯， 然后再比如说像 盘锦也有小烧烤 啊，那个像哈尔滨也有烧 烤。 他说，但是现在新流行一款， 新流行， 哎，新流行一款， 哦，这不知道， 叫地摊烤串。 地摊烤串， 后来我就说地摊烤串 不都是地摊吗？ 对呀，啊，后来我说地摊烤串这什么意思， 啊， 就是代表场景不一样 了，火味比较低。 后来人说不是，说这个流行起来是从齐齐哈尔开始的，齐齐哈尔的， 啊， 说人家那边流行起来这个烤串， 嗯， 但是都按地摊形式来的， 嗯， 哦，家家户户都，哦，那个烟火气特别浓， 啊， 说人家的特点就是第一，就是你吃着像是烧烤， 嗯， 但是人家 不是烧烤， 哎， 就是有点像韩式的那种， 哦， 有点，但是你也可以烤串， 柿子烤肉， 对，你也可以烤肉 啊， 而且人说腌味这个肉的那个 料， 大概有上千种 哦， 那就很高级了 哦。 所以说现在在很多地方慢慢都开始铺起来了。哎，我一想地摊烧烤，地摊烤串，好像在北京我也见过， 是吗？我都没见过。 哎，广院附近，广院附近 哦， 哎就有，而且据说最东边已经开到了上海 啊，真的， 哎， 那太 后来就是说，哎， 难点， 说这个很有可能啊，未来要引领一个新的方向的一个烧烤 哦。 哎呦，我后来。抓紧时间咱一块儿 好呀哎，说起人家东北菜，那天我也是跟一个老师傅聊， 嗯， 因为我前一阵在做那个系列叫消失的老菜嘛， 嗯， 好多菜在咱们北京找不着了， 嗯 因为种种原因嘛，有的是费工费时不赚钱， 嗯 有的是记忆就是断档了， 嗯， 就是现在有好多50多岁60岁的，你觉得已经到厨师长级别了， 嗯， 因为好多老菜他没见过了，他就说他上班的时候， 哦，就他只是听说过了， 哎，对，就最简单的我跟你讲，那一阵儿我是去咱们砂锅居， 嗯， 砂锅居原来最有名的得是他那个全猪席呀， 嗯， 这是几大全席之一， 嗯， 咱也不怕说给人做广告，因为现在这东西都没有了， 嗯， 也不叫做广告了，我就问现在的厨师长叫刘大力师傅，刘大力师傅现在我觉得有五十来岁了。我说这个全猪席您见过吗？大力师傅说没见过。说我说那咱说这，说我给你请一个老师傅，请了一个现在已经退休的70多岁的金师傅。金师傅70多岁了来了。我说金师傅您见过这个全猪席吗？金师傅说我也没见过了。 嘿， 对，然后后来他就往前倒啊，他说他是80几年的时候来到砂锅居，说来的那个时候啊，原来的能做全猪席的那些老师傅们基本就已经就是都分到各个地方了，就不在了，因为这一个席啊不是说是有一个俩人就能做的，是得好多人，因为他们是特别社会化分工，比如说我们找那个金师傅，金师傅呢就是负责炸那一道， 嗯， 就比如说炸卷肝， 嗯， 炸里脊或者炸什么东西， 嗯， 他只会炸那一道， 嗯， 但是除了这一道其他的工序， 嗯， 他就不会了， 嗯， 他也不懂了， 嗯， 他也不问。然后他说他在九几年砂锅居来了一个经理，姓什么经理我没记住啊， 嗯， 说这经理当时想恢复全猪席， 嗯， 就把这些老人都想召集回来啊， 嗯， 都没恢复成， 嚯， 当时都没恢复成啊， 嗯， 他说那你现在再恢复，说因为现在这些老人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就是你根本还在世的话身体也不行了，也做不了菜，有的表达什么的都说不出来了， 嗯，哎，没事啊，这个任务就交给大力了， 交给大力， 对， 大力师傅也是积极的恢复啊，那天我们一块聊天，做了几个，做完以后我出去了，我把那照片我还拿到处给人看，碰见了另外一位师傅，这位师傅现在也在，这师傅说起来是咱们现在北京炒宫保鸡丁最有名的毛师傅，毛春和师傅，毛师傅最早是在砂锅居上班，他说大力是他的师弟，然后就跟我问了一点，我说他说那天给你做什么了，我说做了一个炸鹿眼儿，说炸鹿眼儿给你蘸的什么，我说炸鹿眼儿给我蘸的是椒盐啊，他说不对，说这个大力上班的时候也没见过这个了，我也是见老师傅做过，这个应该蘸姜醋汁儿，是这么说的，就是现在这些东西全都已经好多找不着了，但是后来咱就这说远了，从这儿聊回来，我们后来发现北京虽然好多地儿没有了，在东北有好多菜，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消失的这些老的鲁菜，在东北有的地儿还有，包括咱们现在有好多在北京，咱们过去不是什么八大楼八大春， 对对对， 在北京没有了的， 嗯， 在东北还有分号，咱不知道那分号是真是假，但是我见过那名字确实是叫那个名儿，做的也都还是那个菜，所以东北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 哦，我说为什么这事儿得交给大力呢， 交给大力为什么， 因为老话就已经定性了， 哦， 叫大力出奇迹， 哦，就等着他出奇迹了是不是，哎，太棒了，

还中啊、据悉爸爸这个技术还是跟网上学的。 哎，王维给孩子剪过头发吗？没敢让你剪， 推过 给小给儿子推 过，哎，对， 姑娘不敢动， 他不让， 不相信你， 所以儿子那个可以推吧，就是个秃子嘛，姑娘那个，反正 你给人推秃子就不合适了，是不是？ 不不不，特别小的时候推过，然后等大一点的时候，真的就带他去理发馆，就带他去理发馆，然后让师傅给他剪。而且他得能坐得住，乖一点才行。他坐不住，就不行。 哎，我小时候的头都是我爸剃的 啊哈。 我们家我爸手艺还可以， 哎， 我爸他特别自信，他老觉得，因为他从小就给别人剃头。 哦，那行。 就是那时候家里不是不富裕嘛，你出去剪头发总得要钱呀。 对对。 那他和我姑姑、我大爷，差个两三岁吧，然后我爸就属于家里的老三，他啥活都干，家里剃头这个工作就交给了他。 哎呀呀， 就是我大爷的头发，我姑姑的头，包括我下面我三叔，就他们这哥四个，这个头都是他剪。他从小我们家有一套工具，就真的像人剃头匠的那个工具。我记得他小时候有一个木盒，那木盒还是有一个木板那么一个插的那、 啊、抽屉， 小抽屉似的，里头有那个不像现在都是电推子，他我们家那还是就是跟剪的似的，嘎哒嘎哒嘎哒的那个，然后去薄的剪子，然后刮这个发际线的那个刀片， 包括修脸的， 哎，全都有。然后包括那个你围的那个，全都有。我是到小学几年级了，是因为我爸太忙了，他就不给我剃了。但是我也挺高兴的，因为他不像人家现在那个剪头发的师傅啊，你看现在老给我剃那师傅，经常发一微信，明天几号到几号歇业出去培训学习，人家得时刻跟上那个现在那个潮流，是不是？几年一流行嘛，是不是？你咱们现在看好多那个电影里头，你觉得好像十几年前拍那些人，那明星怎么那么傻？其实主要是那发型、那造型弄得特别傻。这几年一个流行，我爸他也不干这个，他不学习，他给你剃出来的千年都是一样的。同学大家都是那样了，你还是那样的，你就、 哎、 你当时就觉得不行。 亲，你要求太高了 啊！ 你在外头的那个，你得交钱啊！ 交钱呀、啊，是啊。 家里这个交过钱吗？ 没交过呀。 那个 没交过，不代表我不能提意见呀。 你那不行、啊， 头是我的呀， 那不行， 出去丢人是我呀。 你除非跟你爸说， 嗯， 爸，我跟你那个续100块钱。脚头的， 我先给 你爸肯定问、啊，你想要个什么发型？ 我先给他1000块钱，你先去新东方学一学，是不是？还能免费学烹饪，没准。 进入伏天了啊！7月12号，上海中心气象台于上午的10:50更新了高温橙色预警的信号，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温度超过了37度。在下午1点的时候，徐家汇气象观测站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7.7度，刷新了今年最高的气温记录。同时，在下午1时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气温实况排行榜当中，上海徐家汇也以37.7摄氏度稳居榜首，成为了最热的地方。 哎呦，今年我觉得好像整体都热。是吧？ 哎呀，上蒸下煮嘛， 连我们张家口你看、 都暖和了。 哎呦，真的，我就是每年，我不是还跟你介绍过我们张家口的那个夏天吗？ 是 晚上很少有热的睡不着的。我这不是上周回了一趟张家口、真的觉得需要空调了。 哎呦， 原来没有觉得啊、原来没觉得。然后我爸说不行，你就到1楼、一楼睡，一楼那个窗户是冲北，就阴 一 点， 那还好， 说就能比楼上低4-5度。 因为也是，就是你越往上，因为那房顶都晒透了， 是 那太热了， 真的。 但是也不能贪凉啊。 嗯、 我这2天看了一则信息，就是一个学生， 嗯， 学生就是现在不是有那种挂脖子式的 风扇吗？ 哎，对对对。但是有点像， 不是有一阵儿还挺想买吗？ 哎，是是是，但是我看完这新闻以后不想再 买了。 哎，对，说这男孩儿在寝室嘛，贪热 啊、 睡觉的时候就放在这儿 挂着，还是年轻。 哎，对对， 是不是？ 对呀、 咱们这岁数你挂受不了， 是是是， 不能吹太近。 他吹了一宿 啊， 面瘫了。 哦。面瘫了，不没事啊，面瘫 不是针灸，针灸 拿咱们中医针灸治这个是最好事 的。是是、但是我就是说这事儿嘛，别贪凉。 对对对对、 啊， 就是任何这种直着吹啊，都不好。 哎， 就包括我前一阵儿跟广安门中医院的一大夫聊天、我说老有人一到夏天啊，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他倒觉得哪儿都有风。 嗯， 你仔细想想，咱们身边老有这样的人，就是你开空调， 嗯、 他觉得他不能直吹， 是 开风扇。也得那个风吹着别地儿，就是都不能直着冲着他、 嗯、 包括有时候他一进别人家，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一进别人家，尤其冬天的时候他更明显、 嗯嗯、 他恨不得拿一被子啊、 哎、呦呦 摆人家家的那个门缝窗户什么全给人捂上那种， 哎，坐月子呢吧， 不是，他就是那种，就你说他有点那个神经过敏还是什么，就是大家咱俩比如都在一个屋坐着、 嗯、 咱都觉得没事，他就说老有风，他又觉得门缝儿也有风，这儿也有风，他老有觉得有那个小贼风一直在吹着他。大家仔细想，身边都有这样的人。 天哪！ 然后我那天问大夫，大夫说这个可能就是身体啊，他说叫胃气不足，保胃的胃。 嗯， 这跟好多有关系， 嗯、 就是一是免，按咱们现在营养学的，就是科学的这个话来说， 嗯、 免疫力相对比较低下、 啊、差一些， 身体比较弱、 嗯、 还有现在好多人减肥、 啊、 减肥不吃晚饭 不好， 最容易导致胃气不足， 是 加上夏天，你看你就有这毛病、 嗯、 苦夏， 对， 夏天不爱吃东西， 对， 营养跟不上、 嗯、 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嗯、 所以就提醒大家今年一是雨水偏多，然后呢这个温度有时候变化还挺大、 嗯、 湿气特别重， 是， 所以也那天那大夫就说大家在今年的夏天着重的要排排自己的湿气、 嗯、 说给大家介绍的最好的是什么， 蒸桑拿 蒸桑拿容易把这个身体要是比较弱的人蒸得太久了、 嗯、 我们讲究血汗同源、 哎、呀呀呀， 出汗出的太多了也伤你的身体啊、 嗯、 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你说身体特别好的没事儿、 嗯、 吃点薏米、 嗯、 薏米对于大家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那就薏米水呗， 薏米水也行、 嗯、 但是呢薏米水没有你直接把薏米都吃了、 哦、 效果更好，因为这个我给大家说完以后好多姑娘肯定喜欢、 嗯、 因为薏米除了排湿还有很好的美白的功效、 哎、呀 吃完还变白、 哎、 大家比如现在吃饭蒸米饭什么的、 嗯、 哎，你比如说一次蒸一壳米，你有半壳你用薏米、 嗯嗯、 薏米稍微有一点点土腥味儿、 嗯， 你搭上点其他东西其实吃不太出来了啊。 嗯、 每天坚持吃又排湿、 嗯、 又美白，在这个夏天保驾护航给大家。 那你问姑娘，姑娘们都说我减肥主食不吃， 主薏米排湿也就是减肥了，也有这个功能，变白美白、 哎、 你出去打一针、 哎、 美白针多少钱、 哎、 薏米才多少钱、 哎、 是不是。 记者呢从华中科技大学获悉，这个学校的陶光明团队与多个科研单位交叉学科创新，突破性的研发了一种具有形态分级结构、可大批量制备的光学超材料织物。就是相较于白色的这个棉织物， 嗯， 这个棉织物啊，对人体的体表的降温大概是5度， 嗯， 具有优异的可穿戴性，并与整个的纺织行业相兼容， 嗯， 适合大规模的推广、制备和产业化的应用。 哎，王维穿过最凉快的料子，你觉得是什么？ 的确凉， 的确凉，凉快吗？ 嗯，名字 人家叫的确凉， 名字凉快。 但是我小时候也穿过， 嗯， 我觉得是。最不舒服的，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一出汗往身上贴， 是是 是吧？ 就是、 不透气， 你得透气 啊、嗯， 透气、 嗯。 但是我觉得像，棉麻的可能会好 一点，麻的， 哎， 但是麻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触感特别差 啊。那当然 是，对，特别粗糙。 啊、对呀、啊，而且它比如说容易起褶儿 啊， 包括你不可能给它烙出裤线啊。 对 对 对，对 吧？ 啊、 凉美观性差， 凉是挺凉，但是就是。亲肤感很差、 是 是, 是 不 是, 是？ 但我觉得这两年出的像什么冰丝的呀什么的那些、 哎， 都还是挺好的。 你说那是被子吧？ 不是冰丝的有衣服呀？ 啊，真的吗？ 内衣外衣都有 啊、哦。我以为是冰丝残被、 哎。我小时候冰也对，这也有。 哎呦呦！ 我小时候我奶奶， 嗯， 她有一身缎子的衣服。 哎呦我天，更热了吧？ 哎，我奶奶回忆啊， 嗯、 她说他们家在原来。 嗯 还有一点点小钱， 哎呦呦， 属于那个地主阶级的， 嗯、 可能是、 嗯、 有一点点小钱，小业主吧、 嗯。 然后呢，他说那个时候，他的爸爸还是爷爷， 嗯、 给他做那个缎子的衣服、 嗯。 到夏天，他说穿上那个缎子的衣服，确实特别凉。 哎呦呦， 就是比什么麻的什么的都凉。他说穿上以后，你整体你，他给我形容，因为我没穿过啊。 形容的那个感觉就和现在那个冰丝，就是他说那个衣服碰到身上都是凉的，特别舒服。 哎，我觉得有几种可能啊。 啊， 第一个呢，像这样质地的衣服都不可能是贴身的。 哦， 懂我意思吧？它相对宽松一些， 那 所以透气性。 过去那衣服都不是那么贴身， 哎，对对，不可能说哎呦裹身了，跟健美服似的，不可能。 我说的都是过去中式。 哎，对，这是第一啊。 啊， 第二，真心话啊， 嗯， 那个时候跟现在比，凉快好多 啊。那确实也是， 对吧？ 啊， 你现在比如城市效应也好，或者什么样，那比以前可热多了 啊。 那现在你在城市里走，哇，哦，蒸的不行，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好吧。 对对对，也没有那么热。 哎， 然后我奶奶还给我普及了一下当时的物价，说从里到外做这么一身要一块大洋。 哎，一块大洋能买好多粮食。 说显示他们家当时有钱。 哎，是是是。嗯，来继续啊。 嗯， 在临沂费县立山涧旅游度假区举办的扶阳文化节，其中长桌宴引起了许多游客的关注。景区的经理表示，这个活动呢是在入伏之后啊开始，以长桌宴流水席的形式让游客体验羊肉。新增菜色以扶阳八大碗为主，现场呢可以同时容纳600人。活动呢将会从7月10号一直持续到8月底吧。 王维吃过类似的八大碗， 我都没听说。不，八大碗我吃过，但是这个羊肉这种方式体验没有。 最近羊肉降价，你这不关心啊？前一阵是猪肉涨价， 是 知道吧？ 反正 就降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关心的小龙虾。 哎，最近的羊肉现在价格感觉跟猪肉快差不多了。 哎呦呦呦呦， 比往年少，降了特别多。一到夏天的时候，好多人就是肉类的消费啊。 嗯， 我那天研究了一下，这也算是业务范围。 嗯， 夏天是肉类消费的淡季， 太热。 对，我原来还以为啊，夏天是旺季，因为我觉得夏天大家都吃烤串， 嗯， 都吃烤串，那是不是吃的肉就会多？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毛豆得涨价？ 对，毛豆确实是，毛豆就在这时候有呀。然后我看人家那数据，人家总结了一下，说夏天倒是尤其是牛羊肉消费的淡季。哎呀，这个我和我原来的那个想法 容易上火吗？ 是不太一样。但是原来咱们中医包括咱们中国人， 嗯， 是讲究在夏天的时候要吃一点羊肉，有的地方讲究要喝一点羊汤， 嗯， 因为有的好多人夏天出汗出太多， 对， 身体容易虚。 对， 这时候呢，一是有的地儿是两种思路啊， 嗯， 一种让你吃一点这种羊肉，它补益呀，啊。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还是不一样。 嗯， 过去的人，他那个肚子里的油水包括营养没那么足， 差一点， 所以他找个机会来个节气吧，他就得补一补啊。 是是是， 这和咱们现在不一样，所以也讲究吃点羊肉。 嗯， 包括说有喝羊汤，羊汤也是， 嗯， 他是觉得可能我觉得这个习俗啊跟四川呀，重庆啊那边那种气候， 嗯， 我觉得是有关系可能啊。 嗯， 他希望你在夏天的时候把这些积蓄的湿气啊， 嗯， 通过喝汤发汗把它给排出来，这个我觉得也是有益于身体的。 嗯， 所以吃这个羊肉在夏天好像也是挺流行的，对不对？ 多热， 啊，热吃不动， 这么热天进去给我来碗羊汤。 嗯， 还不是冰镇呢。 冰镇羊汤，你不怕待会儿拿一卷卫生纸你就上厕所了吗？哎，但是类似这样的长桌宴你吃没吃过？ 也没有， 也没吃过。 流水席我吃过。 流水席你们那是多少人嘛？你说说你吃过那个？ 倒也没有，就是相当于去村子里嘛。 啊， 然后来的都是客，吃吧， 随便吃。 哎，随便吃。 啊， 而且人那儿100摆3天。 哦哦， 哎，不管你几点去， 哦， 人家也不问你， 嗯， 哪村的， 啊， 你是谁家的， 不 问， 啊， 来吃。 哦， 这个确实吃过。 啊，长桌宴没吃过？ 没有。 我有一年去贵州， 嗯， 在贵州的那个叫铜仁县还是什么县？ 嗯， 县城里头， 嗯， 他们现在每个县的县城其实就跟每个城市小城市都有一个类似文化广场那么一个地儿， 就是人家的中心。 哎，那在那个县城上，哎呀，那天晚上给我们摆的就叫长桌宴。 嗯， 我可体会到贵州的那个10月份其实是有点凉的。 当然了， 它是湿冷湿冷，因为那边老下雨。 嗯， 哎呦，那一个广场上摆了我觉得少说50-60桌吧， 嗯， 50-60桌，一桌按10个人， 嗯， 600-700人， 嗯， 有了。然后

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夏天离不开空调啊，对空调的清洁和使用得注意啊，避开这些误区。第一，滤网并不是最脏的地方，空调内部才是藏污纳垢的根源。第二，空调带自清洁功能并不能保证完全干净安全。第三，启动空调之后呢，不要马上关窗，待空气开始流通一段时间之后再关闭。 哎，这个王维每年洗不洗空调？ 擦， 擦一下，就是把那个滤网拿下来， 哎，对， 擦一 擦， 擦， 擦，而且。咱们不是都喜欢什么都弄个罩子吗？ 你这个岁数也有这个习惯呀？ 不是，原来 家里叔叔阿姨弄， 我妈非要做。我说你做它干嘛？网上都有卖的，很便宜的。按照人家那个 尺寸， 不是人家按照，比如说品牌、 牌子、型号， 或者说人说你那是几匹的，一匹的还是0.5匹的，那你就直接买。直接套没问题。 我这没有照过，但是我每年洗 啊， 我每年买那个空调清洗剂 哦， 就是喷的，就是空调其实大家别想象清洗起来非常难啊，我每年都洗，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你把那盖一掀开，里头一般都是2-3片 对啊， 那种网 子嘛，就是滤网嘛， 滤网上你经常会看着沾点毛子什么， 是是是， 其实那个很简单，你下来以后拿水龙头，我是拿那个连蒙头夸夸一冲，有的稍微拿那个鞋刷子，你刮哧刮哧， 是 基本就干净了，那个很容易， 然 后它里头还有一层网， 这 时候你要往里喷那个空调清洗剂，喷夸夸，它有那说明书嘛，喷完了以后你把那滤网什么都上上，这时候你就给自己安排一点室外活动 哦， 就是把这个空调全复合的让打开，这是我们家每年开空调之前的一项活动，全都打开，上它最大功率在那吹啊，然后让它那个里头运转起来，它不就能就跟那个洗衣机自己自清洁似的，然后可能就从外头那室外机那脏水 啊就排 就排出去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千万别在家。我第一次用的时候不太知道，因为那清洗剂其实有一个挺刺鼻的那个味儿。你要是在家的话，你真是被呛得够呛。这时候就是你啪啪这左手一摁，那个开关，你就出去。出去待上个1-2个小时，家里那个窗户千万别关啊，让它空气还 流通。 然后1-2个小时，你觉得听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再回家。再关窗户，我觉得就比较干净了。不然往年其实好多朋友，夏天的时候一开空调，有好多人，比如皮肤过敏呀，咳嗽呀，好多都是因为空调里头那个细菌呀、灰尘呀，好多年不清洗，也有一定的关系。 哎，不过提到这，我就想起来了，就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雨水比较多，雨水比较大。然后呢，上节目的时候，嘉宾就说最近这些天因为雨水大的原因，建议大家去检查一下您车的天窗啊、排水啊。后来我就说为什么？因为我说你比如说像天窗。 对，我 天窗很少开呀、那天窗说人说哎是这样，就因为你很少开，在天窗的专门它那个天窗的那个槽道里头有一个小眼儿，那个小眼儿就是给天窗排水的。说如果长时间不开的话，里头就藏污纳垢，你比如说尘土啊或者什么的，一旦有了水了，那这个就跟滋泥似的，就是顺着这孔塞塞塞塞就把这堵了。堵了以后，那你天窗的这水排不出去了，就把你那天窗的那相当于你车的顶棚，淹湿了。说这个你要想让它干了，没有10天半拉月， 彻底干不了。 妈呀！ 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你比如说在你前机器盖子跟你的前挡风玻璃那不是有底下有槽吗？相当于你的雨刷器的底下。说在这个雨刷器底下的两个角是排水的。一旦什么下雨啊什么的，水都顺着这两个角就流到车底下去，这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比如说你不认真，哎，你不认真刷车，那有树叶啊，时间久了枯了，枯完了以后一有水就渍到那个眼里了，然后再有尘土，然后也把这两边的眼堵死了。堵死了以后呢，那这水排不出去了，于是就从你的这个车的底下这儿印的车里来了。说一旦印的车里来了，也是想让它干，十天半拉月干不了。然后再其次呢，对你车呢有一定的损失。后来我还说你让它干了不就完了吗？我车照样还开呀。他说不是，他说你这 时不时的反潮是不是？ 不，没有十天半拉月干不了的情况下，你就说喂，没事，大太阳天今儿特热，暴晒三天，我觉得干了，放心，你一样在车里能闻见那种 潮 垃圾的那种味儿， 发霉的那个味儿。 对，这是其一。再其次呢，当你车要卖的时候，涉嫌 泡过水的，说不清楚， 说不清。你说我没泡水，就是那捡进来的人不信。 对， 人说这不可能吧？那肯定是你开车门水呜进来了， 借机杀价。 解释不清 哦，哎， 哎呦，我一听这有道理。 对对对，哎，我还碰见过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也是这种，就是我跟我一朋友，他那天他说你跟我去取车，我刚保养完啊，保养完，然后我俩就是一切都挺好的，开车出来检查了，然后一路开就老觉得有那个像是你边上有一个水瓶，就是那个水来回晃悠那个事儿啊，我们俩就来回找。说这哎，说是你带了一可乐瓶子，我说是不是后备箱你有那个水啊，或者什么那个防冻液啊，不是那个玻璃水什么的。我说听着像这水还不少，因为你要是一瓶的逛不出来那种你听的那个感觉，怎么找找不着。后来使劲听，我俩就站着使劲听，是在前门里头。哎，我们都不知道他那门怎么能进那么多水？后来就是那个最后查出来是那门里头灌了半门的水，所以你一开起来它不是有那个咣那个声音吗？而且就在你边上。哎，我后来都不知道这水门能进去水吗？ 就是护板里头吗？ 啊， 那有可能是从玻璃的那个缝里头渗进去的。 妈呀，太逗了。这原来都不知道，就这地儿都觉得不是能进水的地儿，反正夏天确实这些时候大家一定得注意， 得注意，得注意。 包括咱们车里头有好多下雨的那个小功能，我也是最近才学会。我那车是有一个，它叫什么 R ear 还是叫什么？就是它是你要一点开它，它那两个后视镜，当你下雨的时候，它那个雨滴就不会往上落了。 对。不光那个，还有的车是自吹风。 对，它那个就是，我觉得是那个感觉啊，就是让那个你那个后视镜的那个温度和外界可能是不太一样。 自吹风， 它那个水就不往上滴了。 是， 原来不知道这个功能，而且这个功能我现在觉得，你一定得在你没有进入雨里头就开始启动。因为我原来老看这个，我也看那说明书啊，他说是这个功能，但我从来启动的时候，我没觉得它好使，就一下起来就不管用了。有一次是我在地库，我在地库就给它启动了，它好像需要一个预热还是预冷的那个过程，然后你吹了一阵以后，你发现出去，哎，确实那上头不落雨。就是这个大家还是好好得研究啊，因为这些功能我觉得尤其在下雨的时候，后视镜看不清楚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 必备必备啊。常州90岁的张大爷睡觉的时候误将空调开成了制热模式，导致中暑了。那家人发现之后呢，赶紧给他呀吸氧，并且拨打了120急救。那医生检查发现，张大爷由于中暑导致了昏迷，体温高达40.1度。 哎呀妈呀！ 所幸送医及时，很快转危为安。建议啊，室外超过32度的时候，老人尽量避免外出。室内的空调呢，应该调至27度。 哎，就是还是也别太凉。也别太热， 是， 就是操作空调，大家反正，尤其是第一次刚启动的时候，每年到夏天第一次开空调的时候，一定把那个模式，好好的看一看。 对， 我也是前两天开了， 咋吹不热， 嗯， 发现开的是换气那一档，没有制冷，然后你还是，而且有的那个空调像这两天， 嗯， 你要开除湿功能， 嗯， 对不 对, 对，这些都得好好的切换一下，一旦发现怎么都不热，有可能真的是操作出问题。而且也提醒大家，这两天又湿又热的这个天气啊，都去周围的药店也好，或者单位的卫生所， 哎， 开点藿香正气， 哎， 在身上常备。藿香正气在我们中药界真是非常好的一个药， 对 对吧？ 对于吃火锅，这都是神器。 藿香正气，我们管它给它起的一个名叫驱邪扶正， 嗯， 就是对于你湿啊、热呀，啊，这些中暑啊，包括这一类的肠胃的不舒服， 嗯， 你吃个藿香正气都管用。但是藿香正气水里边， 嗯， 是有酒精的， 有， 就是大家那个喝完了以后，记住开车的时候，嗯，这是有风险的。 放心，解释得清， 解释得清， 哎， 但是就是提醒大家有这个问题啊。 是 是, 是。 但是水儿，所有的这些中成药， 嗯， 汤剂永远比胶囊的起效要快， 嗯， 就是味道有点难喝， 哎， 客观的说。但是如果说您碰到急症， 嗯， 能买这种直接喝进去的，别买胶囊。 对， 这个起效更快一点。 对，嗯，好了，今天我们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也同时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我们的听听 FM。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 北 京 新闻 广 播， 调频94.5兆赫， 中波88000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每天在你的时间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敞开5000年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拥抱一个新的时代，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们的表白。 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敞开五千年的胸，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我的爱，你是一个梦的舞台，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们的。 岁月，百代兴替，百年中国。神州陆沉，南明赤县，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总有一种力量在危难间续存国脉。胸中有誓身于海，让强国之梦薪火相传。从嘉兴红船的燎原星火，到开国大典的九州重庆， 开始红军，前进，前进！ 从改革开放的雄图伟业，到中国梦圆的伟大复兴，总有一种精神在澎湃与雄浑中，向世界昭告属于东方文明的不朽传承。勋业赤色精华，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2021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将与您一起巅峰回望，用历史书写未来。 微信搜索邮储安心界小程序，住房装修、购买家具、购置车辆、孩子教育经费等日常消费用款不再纠结，有享无界，安心借钱尽在邮储北分邮储安心界小程序。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里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